到时候想跑可来不及了 啊！那咱们快回去吧。 不要在雨季随意下河或在河边看水，以免发生危险。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的本市天空云量较多，气温的较前几天有所回落，高温天气呢暂时缓解，受冷空气的影响，午后本市将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雨量不大，但是分布不均，外出请注意防范。具体的情况呢是今天下午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偏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 35%。 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 70%。 好，那么下面呢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槽的影响，有雷阵雨的天气，对于污染物有一定的清除作用，但是气温较高，比较有利于臭氧的生成。综合来看，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为3到4级。好，那最后呢代表编辑江南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嘉爷房谈的杨乐。杨乐你好。 大家好。 嗯，那么每到周五的时候，周末的时候，我们都要谈一谈共有产权房的事儿哈。其实共有产权房从原来的少数有点边缘，现在真的是慢慢越来越主流了。 对，尤其是一些位置包括价格来说，相对来说以我们的刚需的购买人群的这个购买力来看，现在是比较合适的。 嗯，那么原来呢纯粹的商品房呢是最主要的，那么现在呢有共有产权房啊等等，什么限定房啊等等，各种性质的房特别多，好像真正的商品房跟原来相比呢可能要少一些。 从现在来看，这种比例来看的话，是真的是很小的一部分， 是吧？因为前些时候我也看啊，说深圳那边真正的啊典型的商品房说只占40%了。 从现在我们来统计到的一些最近开盘的，包括共有产权房，包括限房价竞价的项目，包括纯商品房那种比例来看，就是啊，限房价竞价跟共有产权房可能占了绝大部分，而这个纯商品房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了。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来关注我们的共有产权房等这种特殊性质的这个房子了啊。好了，那一会儿这样啊，我们首先呢先进入安居快讯，一起呢来聊一聊近期楼市方面的消息，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共有产权房的话题呢跟大家来进行交流。那么如果呢您有些什么样的问题想跟我们的嘉宾啊杨乐进行交流的话，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的进行交流了。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那还是邀请杨乐，咱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啊。先看第一条，说北京二手房成交呢将达 7.6 万套，或创四年同期的一个新低啊。说尽管的四月份以来成交量的抬头明显，个别的区域二手房的住宅它的价格呢也有小幅的上涨，但是与往年同期相比啊，北京二手住宅它整体的成交量仍然是比较低的。截止到2018年的6月20号，北京二手房住宅6月份的签约是9750套，与上个月同期的11105套相比下调了 12%。 实际上是这样的，因为就是在上个月的时候，这个套数相对来说是有一个小幅的一个上升，所以有点高。而我们现在截止到6月20号，因为还有将近10天的这么一个日期啊，所以这个9700多套，我预计着到这个月底可能还是能够到10000套左右的一个正常的水平。因为上个月是比较高的，所以到这个月可能会有一点略微的下幅，但实际上10000套还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水平，就是最近这几年啊。然后我们如果再往前去倒几年的话来看的话，就是我们现在来看，就是调控政策的作用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现在的这种成交量是基本上是维持在了一个正常的一个水平。 从四月份五月份来看的，实际上成交量的是有所抬头的， 对，有一点小， 所以六月份跟他们相比呢可能略微滑了一点，但是还有一些时间的，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的， 还有一星期，对， 所以达到10000多套我觉得应该差不太多， 对，差不太多，就 所以可以说是持平的， 对，正常水平。 但是跟前几年相比的话呢，确实是下滑挺厉害，因为这个调控力度多大。 对，这个调控力度确实是比较大的，所以如果我们跟前几年去比的话，真的应该是创了四年内的这个新低了。 但是这个数据呢也并不能说明就是说大家的需求量降低了，并不是这样的。很多是由于调控造成的。 对，尤其是之前可能会真的有一部分人考虑一些包括投资的一些这种想法在里面，可以导致最早的时候一些这个相应的成交量比较高。那最近几年其实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平稳的， 尤其现在利率呢又上涨等等的哈，这样的这个大家首付的这个比例，或者说呢这个每月还贷的这个钱数呢都有所提升， 对， 这样的门槛就增高了，所以大家买房的这种热情呢也受到了一些影响哈。 对，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一面。城市副中心控制性的详规的草案已经启动公布了啊。那么昨天呢是规划国土委通州区政府呢共同发布了一个通知，就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啊，这个草案呢已经编制完成了，6月21号到7月20号向社会来公布，听取各方的意见啊。此次公告呢采用了网上公告加现场公告两种形式，市民呢可以通过网站留言、现场留言、电子邮件还有信件等等方式参与提出意见的建议。 对，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两个地方啊，一个是北京市规划展览馆啊展厅，和这个通州区鹿城镇展厅同时展出，大家如果对这个将来这个通州是什么样子的可以大家去看一看。那我们也拿到了一些官方的一些数据，就基本上是在一个发展目标，就是我们通州在2035年它可能要做到的一些比如说低碳城市、低碳绿色城市、自然生态的海绵城市等等。那包括常住人口在2035年内可能要控制在130万内，包括在这个建设用地，就是地上建筑规模的2035年要控制在1亿平方米等等这些数据，大家可以重点去看一看。另外我们从现在来看的话，就是通州整个的发展它可能要打造一个这个用我们之前看到的一些是千年城市的这么一个水准啊，所以未来通州真的是特别宜居的一个地方，大家如果对这个您是在本地通州去工作生活的人，真的可以好好去期待一下。 通州呢是挺令人期盼的啊， 对 它的这个发展规划。从现在来看，刚才您提到2035年，也就是十几年以后，17、18年以后， 对， 那边呢确实是可能是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啊。 对， 但是其实现在呢，已经都各处都开工了。 对，就是个建设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中吧。然后就是我们之前有过粉丝在私下也问过我们，现在他想去通州工作了能不能去通州买房。在这儿就给大家就讲一下我们通州的这个限购政策是这样的，如果您想去通州买住宅项目，您是北京户籍，如果您名下没有房子是可以在通州去买房的。如果您是这个家庭为单位，名下已经有一套住房了，您想去通州买房子，这个是不可以的。您要在通州缴纳3年社保，就是您在通州工作3年才可以在通州去买房。这要提醒大家。 对，所以通州这个地域呢，跟其他的地块相比呢，可能更加的严格一些。 它是有自己本地的限购政策的。 是的，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啊，说北京的顺义1300套公有产权房22号呢已经开始申购，那么购房人呢可以获得五成的产权的。那么记者呢从北京顺义区住建委获悉说，6月22号上午的10点钟，位于顺义区天竺镇第22街区的金港家园共有产权住房呢将启动申购。据悉呢这个项目啊，总套数是1300套，售价的均价还有全装修的费用是每平方米22000。那么购房人呢可以获得50%的产权份额。申领登记的截止日期大家一定要记好，是7月7号下午的5点钟。 啊，跟这儿再讲一下吧，因为其实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共有产权房，后边也会详细说，但是有几个要点跟大家去说一下。首先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最终的这个申请的时间跟我们的这个摇号顺序它并没有关系，所以在7月7号之前您申请就都可以啊，不要集中在今天或者是明天集中去抢申，这样是没有必要的啊。这个申请顺序跟最后的摇号顺序无关。第二就是您在申请的时候填写这些相应的资料，千万不要填错了，一定要如实正确的去填写，比如说我的姓名、我的身份证号，这些主要信息是不能够去填错的。另外再提醒大家，就是如果您是夫妻两个人，您是一个家庭啊，就是要填家庭为这个单位去申请， 对， 不要千万不要想我现在是夫妻两个人，我分开申请，两个家庭去申请是不是机会更大一些，这样的话在后面的审核中呢您是无法通过的啊，所以这个也没有复议的机会，因为您是啊这个属于瞒报这个信息，所以大家一定要正确的去填写， 不要耍这种小聪明啊， 聪明不要， 因为最后还要审核的， 对，要审核的， 这个、特别要注意。另外呢，这个复利啊也说，啊，通州以后呢，确实是令人期待，但是人也会不会越来越多呀？其实我也会担心这个问题，因为通州那边呢是城市的副中心哈，肯定是刚才您说了按千年城市这样来规划建设，肯定会特别好。以后会不会人越来越多啊？其实我也是在考虑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在这个相应的公布的这个草案里面能够看到，它的这个控制人口是有一个向上限的，是130万人以内 哦、 这个是有相应的规划的，大家可以去展览馆去看一下这个城市的规划，这样您心里就有底了。 其实有些方面大家也不用担心，因为这个对于北京市人口的控制哈，原来可能不是特别注意，那么现在呢在这些方面呢大家已经是特别的这个采取各种的措施哈， 对， 我想这种现象绝不能让通州再重演了， 对，因为这个大城市病的问题其实现在是真的是比较困扰我们， 是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哈，说这个只管公房违规转租或者是转借将被收回。说近日呢，北京市政府办公厅发布了一个关于加强只管公房管理的意见。在这个意见当中啊，说其中重点对于加强只管公房的管理，提升管理水平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对于积极推动核心区、历史文化街区平房腾退和修缮等等提出了具体的办法。 其实现在是这样的，就不管您是租我们的只管公房，还是我们的公租房，还是我们的共有产权房，全部都对这个相应的出租是有一定的这个相应的管理的。就是您这房子不可以就是转租转借，包括这种违规的这种出租。如果您被查到的话，实际上如果是公租房也好，还是共有产权房也好，会有一个比较严厉的一个惩罚，就是10年之内您可能不能够去申请相应的保障房。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醒大家，您已经享受了这种福利了，千万就要不要再想去用这个房子去牟利了。另外的话就是，您如果这种房子的话，基本上您的这个家人可能过来住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您的比如说什么朋友啊、同事这种啊，长期过来您把它转租出去是肯定是不行的。另外再提醒大家，就将来包括我们的现在啊，已经有很多的公租房项目已经在实行这个人脸识别系统了，包括未来的这种共有产权房里面也会大力的去推行这个，就是您在这个小区的入户门就有一个摄像头啊，您的这个每天在这儿出入它都能够看得到，就是您如果不是这个小区的租户，它是能够进行识别的，它会自动的报警，这样的话就能够查到我们这些违规去出租的这些租户，这样的话如果您被查到，就是刚才我跟您说的10年之内不能去申请那个保障房，这个是很严的。 对，当然我可能是比较理想化的一个人哈，我看到这个意见以后呢，我有点哭笑不得啊，我就觉得什么呢，这个公房实际上你在申请的时候是严格的来进行监督和审查核查的，那么这些人他既然能够申请到这样的公房啊，他就应该说是没有住房可住的哈，所以他才申请下来， 但是他申请下来了，他还去转租，还去转借，就证明他有房住。那当时怎么审查他能够去符合这个条件的啊？ 所以 真是一个矛盾。 有些人可能会有一些就是相应的，比如说家人有房子啊，这个自己名下没有房子，可能这种办法是没有完全能够去规避的。但是我们在未来的这种情况下，会对这个有很严的一个惩罚的措施，其实这些人一定要注意了。 对，像这些这个意见哈，这种管理意见哈，最好是用不上啊，用不上的话就说明当时审查的是极其严格的。我住了这个公房，我就不可能去转租或者转借啊，因为我自己还要住呢啊。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就证明当时在申请的时候还是有漏洞可钻。 有一些人啊，这个真的是我们就是只能是在这呼吁吧，就是还是不要做这种事儿啊，因为查到就是很严，真的很严。 当然现在咱们也是层层把关嘛，也只能是这样了哈。 对， 不能让他漏网啊。 对，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边这条，说共享住宿升温提速，说随着共享经济日渐升温，共享住宿这一新兴的行业啊，也在近年来呢按下了发展的快捷键。那么外出旅游的时候，贴近生活啊，带有浓郁当地特色的民宿啊，这种短租房屋呢，正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青睐。共享住宿在满足年轻人个性化、多样化消费需求的同时，也存在呢服务标准化有待提升，行业管理模式呢也是有待于呢创新等等问题。其实这个事情我觉得已经不新了，在好多年前啊，说这个出去旅游可以住在民宿啊，或者是互换等等，这样的事情也挺多的。 对，挺多的。其实现在不仅是这个共享住宿啊，其实我们现在共享单车的管理也是遇到了一定的这个 瓶颈。 对，所以共享经济真的是还是要有一个合理的规范。那实际上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私下的粉丝可能也会问一个问题，就是去我们的一些旅游地去买房的这么一个话题，就是我值不值得去在比如说在周边的秦皇岛，比如说青岛等等城市去买房子去度假去住。其实我们现在给大家建议，就是如果您考虑去环境比较好的地方去买房啊，买这个旅游地产，那给大家的建议就是您不要想着一个我去投资的这样的一个打算。 对， 基本上就抱着一个我每年啊去这地方住两三个月这样就可以了啊，不要想这个将来我的房子能挣多少钱，然后我这个地方投资是不会更好一些，这样真的不要想。就是做好了，我就一个月啊，不是一个月啊，是一年，我 就 去住两个月， 就是、 对，自用住两个月就很舒服，这种地方就真的是可以去看看的。 对，这种旅游地产呢，刚才您说目的性啊，这个置办它的目的性呢，你一定要单纯，就是为了自用哈、啊，让自己的生活呢能够更有品质哈、啊。对，如果你是说这种旅游地产你抱着去投资或者是投机的话，那我估计最后的回报可能会令你失望。 从现在来看的话，有一些这种产业它可能会有一些开发商做的就是给进行托管、就是在这个旅游旺季的时候把您的房子他收过来，然后帮您去代租。这种其实从现在来看的话，它的收益从现在来看就是比较的这个 收益并不是很 很微小。对，因为您如果这部分资金啊，您包括存在银行也好还是做理财也好，可能也会有相应的这样差不多的一个收入。那这个房子其实真的就适合您啊，带着家人过去一年住几个月，这样比较舒服啊，培养一下家庭感情，包括享受一下更好的生活，这样是会更好。 其实在这里我也想给大家一个例子哈、比如说在东戴河那边买的所谓的旅游的这样的一些房子哈，拿一个大开间来讲，比如说40多米的一个大开间，你知道如果让他代管啊，他整年给你租下来给你的租金是多少吗？你听了以后都觉得特别惊讶，就是在北京的话可能一个月就得10000多吧、当然40多平米的话你看哪个地界了、 要看地 段、看地界。那边的话呢，如果40多平米的话呢，在东戴河那个一年你托管给他的话，他给你可能10000块钱的租金。 这个您将来买的这个钱，我估计您存在手里边啊，去拿的利息，我觉得这个收益，或者是买个理财，我觉得这个收益都可能会比这个高。 而且你租给他的话呢，就什么人都住哈、给你弄得乱七八糟的，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不值得去租的。 对。 好了，那今天的安居快讯呢咱们就梳理到这儿了啊。另外呢，我们楼市好声音呢最近推出了一个就是装修陪同计划。如果呢您想这个装修，或者说您正在装修遇到一些什么样的装修问题的话呢，可以拨打电话或者呢是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上来进行报名，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我们这个计划完全是公益性的哈，所以应该说也可以给想装修的朋友带来一些福音和机会的。好，咱们一起来听一听。 是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如果大家想报名的话呢，年轻的朋友啊，可能弄这个什么公众平台啊，上这微信号还比较方便哈、啊。您就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微信平台。然后呢，您写一个参加，或者说以什么样的方式告诉我们您参加，然后一定要把您的电话号码呢写上啊，这样呢有备于我们的一些工作人员跟您做联系来用。当然有些岁数大的一些听众朋友可能对于这些呢他玩不串，那您就直接打电话报名就行了。正好我们的编辑呢正在电话机旁啊，这个等待您的报名。我们的电话是85013710，85013710。好，那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来说说共享产权房这点事儿哈。据官方的消息说，说位于平谷山东庄的共享产权房北京城建乐药啊，唐药啊，唐悦，唐悦啊，北京城建唐悦啊，这个项目呢于今日公开摇号了。根据资料显示啊，说这个项目最终的确认的申购家庭有2.3万户，那通过申购资格审核的家庭呢共有7386户，它的房源呢套数为1305套，选房比例为6:1。而新北京人方面呢是146人通过了本次的审核，那他们可以选房的房源是391套啊，基本上呢可以说是人人有房。那究竟哪些算新北京人，他们购买共有产权房又有哪些条件啊，一起呢咱们来这期节目当中说一说这个事儿。 对，给大家来聊一聊，就是这样的，就是新北京人呢可能会很多人听着比较陌生，但实际上新北京人呢用我们现在来说就是只有稳定就业的非北京籍无房家庭啊，您听好了，就是非京籍无房的，同时有稳定就业的。那对于新北京人申请公租房、共有产权房，它有三个比较严格的一个条件，大家可以听一下，就是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是不是符合这个条件啊？第一就是必须在经有稳定的就业，且从事的行业产业不在北京产业禁止目录范围内啊，与非首都功能啊疏解人口政策是相一致的。大家如果对这个北京产业禁限目录啊这个不太熟悉的话，可以去百度一下，在网上查一下这个目录您的行业到底在不在里面。第二个的话就是要求家庭成员在京无住房，在京家庭在京没有购房记录，且未享受过保障性政策性住房。就是说您不仅是您，还是您的家庭成员，您的爱人也好还是孩子也好，是不能够在家这个北京有过买房且买房记录的。第三个就是与这个居住政策是要挂钩的，要办理居住证。这个居住证呢实际上是很好办理，大家如果去办的话应该是这个10天半个月左右就应该就能办下来，大家可以如果感兴趣是申请共有产权房公租房提前办一下也是可以的。 所以在这里我提醒外地的朋友啊，只要您在北京的长期的住下来的话，还是要办这个叫做居住证。 对 啊，原来是暂住证，现在没有了， 现在 去办的话呢就办这个居住证。 对， 其实以后这个居住证的话呢可能有很多的用途。 对 啊， 从现在来看的话，尤其是我们在申请的时候，大家其实申请开始去办也来得及，但是这个提前办理肯定是更好一些，因为这个在手里嘛，这样老师就不慌了。因为之前有很多粉丝就是问过我说这个哎呀去哪儿办呀怎么办呀，其实这个去户籍所在地的派出所去咨询一下就可以了，这个办的还是很快的。 对， 另外的话就是如果申请公租房的新北京人，他的年龄要求是45周岁以下，而这个我们要申请这个共有产权房的新北京人，他要有一个其实包括申请公租房也是要求的这个有5年的这个纳税或者是社保，就是60个月啊，这个说五年其实并不算太准确。那具体的这个申请的这个条件会在共有产权房包括公租房的这个相应的公布的公告中有明确的要求，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因为我刚才跟大家说的这个是基本条件，您是要符合这个基本条件的。 对，刚才说的是基本条件啊。 对， 当然现在大家对于共有产权房这个性质的房子呢还不是特别熟悉，所以呢每次老问说那我符不符合这个条件呢，其实以后时间长了以后大家就知道了哈。 这是 很简单啊，一个呢就是在北京有稳定的就业啊，你得有在北京有工作，而且这 个工作呢不是说被疏导的这个工作是吧啊符合北京功能的啊，这个要工作你就记住啊。第二呢就是说您的这个家庭成员当中呢在北京是没有住房的。 对 啊，而且也没有购房的记录，这点很重要，没有购房的记录。 对， 那我在外地有购房，这行吗？ 这个是不影响的， 这不影响啊。 这个、基本上指的是您在北京买70年产权的这种住宅。 第三就是有居住证。 对 啊，一定要办理居住证啊。还有就是您的年龄的要求， 对， 就是说一定要 公租房方面， 哎，公租房方面的话呢，有一个就是说45周岁 以下，对 啊，45周岁以下，而且呢，在北京呢已经缴纳社保和税金满5年， 对 啊，这样的、这个是公租房，共有产权房也是这样吗？ 对，公租房、共有产权房也要求您有购房资格，公租房方面也是这样，同样的一个要求。 哦， 那另外的话就是很多人可能会关心，说我作为一个新北京人，现在啊，这几个项目都没有买到，或者是没有申请到，我现在比较着急。但其实大家不要着急，这个新北京人专项配租将成为长效机制，在未来的这些项目中，基本上包括共有产权房啊，就是都会拿出30%的房源面向我们。 嗯， 这个其实相关的负责人已经明确的已经有了说明，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已经申请的项目中确实也是这样执行的，所以大家不要太着急。 嗯， 那另外的话就是，可能会有人会在意说，我们的房源30%会不会比较少？ 嗯， 但实际上根据我们的统计来看的话，现在作为这个新北京人，他的买中这个共有产权房的概率比经济来说 还要大， 还要高， 这个比例是合适的， 合适的。那刚才在开头的时候啊，周杰老师就已经说了，那刚才的这个北京城建唐悦项目啊，这个在平谷的山东庄，在这个城区的东北侧这个区域内啊，它的新北京人方面啊，通146人通过了这个审核，而这个他们可选的房源是391套，这个就是您随便是去选都可以去选得到房子的，只要您不挑就有房可选。 对对。 那另外剩下的这房子呢，他会再拿出来啊，再给我们这个新北人去选啊，这个不会有这个剩下的富余房源的问题啊。大家再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之前也统计 关于就是具体的情况，咱们下边再 说 啊。 哎，好。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10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千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千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千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千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我是演员张歆艺，为你朗读朱湘的《等了许久的春天》。我仿佛坐在一只船上，摇过了灰白单调的荒岸，现在躺入一片鸟语花香的境地，我的船仿佛并未前进。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尝尝吧，你

上半段的时候就已经说过了，一个资料填写可能比如说有瞒报这种情况出现，基本上会审掉一部分人。从现在来看的话，这个审核比例这个项目相对来说比较高了。 对差不多这个审核下去呢，这个三分之一的人啊，那最后呢，咱们这个项目呢，其中房源呢有1305套啊，那最后参加选房的人的比例应该是6比1左右 ， 北京人啊，就我们北京人在这个比例上呢，实际上有点吃亏哈，咱们是7386户嘛，然后刨去那个新北京人， 146人 ，其余的呢，这些人呢，来角逐的是有多少套？有大概1000套， 对， 1000套左右。但是人家新北京人呢，人通过审核呢，和当时申请最后审核完了以后，是通过了146人，而这146人呢，按照比例，他们可以呢，来争取这个391套，也就是说这些人基本上每个人都有一套， 每人都有房源。这儿给大家做一个解释，就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有一些新北京人的朋友，包括非京籍朋友，他可能并不太知道这个共享产权房申请的消息，申请人就少，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新北京人方面，他要求在平谷区内工作，所以这部分相对来说可能会少一些， 又少一些， 所以这两个原因加在一起，所以导致了我们的这个新北京人的朋友可能会选房的概率稍微大一些。那推荐我们包括周边有新北京人的朋友，大家重点去，如果就想买房子，想有个自己的房子，重点去关注一下我们这些郊区的共有产权房。您如果在郊区去工作，买到这些房子的概率是极高的啊！推荐大家重点去看一看。就我现在就想按照我的总价，比如说150万到200万左右，想买一套房子，那郊区这个可选的余地是非常的大的。建议大家把我们的这个消息啊告诉我们的朋友。 是的，实际上刚才呢，杨乐也跟大家说了说什么是新北京人，它的概念到底是怎么样的哈。实际上呢，它有3个最基本的一个原则，但是呢，根据每个项目推出呢，它还有一些特殊的要求。那这三个基本的原则呢，这第一啊，就是说必须在北京有稳定的就业，就是说您在北京的一定有工作， 对 啊，这个工作呢还是要符合北京啊、功能的，这样的不是疏解人口的或者疏解企业的这样的啊，这是一个。另外呢，就是要求呢家庭成员在北京呢是没有住房的啊，而且在北京没有购房记录， 对， 这点很重要。那么第三呢，就是与居住证政策要挂钩，就是一定要办理了居住证。 对 啊，这个三个呢是最基本要求。但是呢，你像刚才这个平谷的这个，它有一个特殊的要求，就是说新北京人在平谷还要在那儿工作， 对，是 吧？ 社保是要在平谷， 社保是在那边交的， 在那边交的 啊，所以这是有一个特殊的嘛。 对， 所以每个项目它都是不一样的。另外呢，刚才还有一些朋友在问啊，这个共有产权房它的资格和公租房申请的资格呢，还是有一些略微的区别，是吧？ 对，有一些公租房现在从现在来看的话是，比如说我们的公租房会要求一个收入的限制，如果您去街道申请我们的这种正常的公租房，它是有年收入限制的。另外的话就是它会有一定相应的放宽，比如说我的住房人均面积可以小于15平米，比如说我现在是两口人，那我的房子是20平或者30平，我实际上还可以申请公租房。 对， 但是我们的共有产权房这方面就要求您名下无房且无购房记录。 对， 这块的话是有一个不太一样的点的。 而且公租房它有一个年龄的限制。 对， 这是最基本的一个要求， 这个、 是吧？ 是这样的，这个共有产权房有年纪的限制，公租房没有。共有产权房方面， 对， 如果您没有结婚的话，您单身是需要满30岁的。 对，就是共有产权房呢，就是你申请的话一定要满30岁。 对 啊，但是公租房的话呢，如果你申请的话，一定要在45岁以下。 这个是新北京人的这个要求。 新北京人的要求。 这个具体的说实话，就是我们现在来看的话，给大家在节目中可能说的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要求。这个最后它的实际的一个要求呢，您就以这个申请公告为准就可以了，一条一条去符合啊。我们现在给大家说的都是基本的一些大条件。对， 其实每个项目它有一些特殊的要求，你要看准了啊。 对， 另外呢，刚才咱们提到的是这个平谷山东庄的这个共有产权房啊，这个现在已经都完了吗？ 今天是正好在摇号，这个摇号结果就现在已经公布了。如果您是这个我们已经参加项目的朋友，可以去查询一下摇号结果了。如果没有参加的话，这个项目您基本上也买不到了，可以再期待一下其他的共有产权房。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其他的共有产权房了。接下来我们看看顺义吧。这个这样，在之前咱们先说说其他有没有什么期待的，先 综述一下。 对，是这样的，就是刚才我们在说了，就是北京城建唐悦这个项目呢，已经是啊属于我们的摇号结束的一个阶段，您就没有机会再去买了。但实际上在平谷呢，在我们的马房啊，还有一个公园城建房，它已经是这个资格审核正在复核中。另外的话，就是在马房在这个平谷的这个新谷街道，还有一个没有申请的项目。另外的话，像我们的这些公园城建房还是比较的多的，给大家来重点去做一个介绍。那在各个区县都有，比如说我们一些有相应的条件的，就是可能会在今年能够去申请的项目，跟大家来重点说一说啊。比如说房山呢有一个金融街金悦家园项目，这个项目据我们的现在最新的政策了解来看的话，它七月份有望就能够去申请了。这个在房山的关岛叫做金融街金悦家园，卖26000。据我们的了解呢，是提供1000多套房源，这个是在七月能够去申请的。另外的话，像这个密云的碧桂园宴席首座，这个在密云的张各场村这块的话，据我们在上周团队内的一个彩排来看的话，这个项目它是已经开始动工了。就是我们去工地周边去转了转，看到这个工地已经正在施工了，那它也有望今年能够去申请，这是密云的项目。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在这个门头沟的中铁置业的这个项目，我们之前已经看到了相应公布了这个户型的一个设计规划，这个是在门头沟的这个永定镇，它卖这个30000块钱一平米。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在刚才已经给大家去说了这个是平谷的这个保利桃园香谷项目，在马房这块的话，它有望在这个下个月能够去摇号。同时呢，我们再给大家去说一下，就是我们在这个已经在正在申请的这个河南政商的项目，这个是叫做政商名著雅苑项目，是在这个第五街区，这个是在顺义的仁和镇，是在24000，它目前来说正在申请。那我们刚才在这个节目上半段中已经给大家去介绍了，有个顺义的另外的这个在金鱼空港联合体的项目这个已经在今天开始申请了，一会儿会给大家再重点再介绍。对，同时呢，在这个我们之前也看到了在昌平，这是金融街的一个项目，叫做这个它的商品房叫做荣尚未来，这个项目呢，它的这个共有产权房项目已经拿到了这个预售许可证，是19000。这个项目的话，也是有了相应的一些动静，大家都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下了。 那实际上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平谷山东庄的这个北京唐乐这个项目已经是怎么个情况之外，大家可以期待的，比如说平谷还有其他的项目，密云也有，门头沟也有，顺义也有，昌平也有。 对这基本上每个区县都有。 都有，所以大家真的不要着急，以后这个共有产权房推出来的力度会越来越大， 对，很大。从现在来看的话，就是新北京人方面我们的新北京人朋友就重点可以去看一看了。如果我就想在这个区域买房是不是考虑把我的工作换到这个相应的区域？尤其是根据这个预算来算，就是我大概给大家去说了，大概郊区的一些项目基本上维持在了2万多到3万的这么一个均价。就是如果我们按照90平米这个基本的套型来算，200多万的这么一个总价如果您按照30%的首付去计算的话，这个几十万块钱包括100万首付以内去买到一个共有产权房的机会是很大的。另外就是我们新北京人朋友还可以关注两个项目这个虽然说这两个项目已经售罄了但是它售罄的部分是北京人申请的这部分售罄了。新北京人申请的这个渠道还没有开通，一个是海淀的中铁碧桂园项目，它新北京人这个还没有申请， 还没有申请。 另外就是昌平的绿海家园等三个共有产权房，他也是没有去申请的。 好的，那这两个，这个海淀的和昌平的这个新北京人要开始注意这个事儿另外还有一个老生常谈的事儿丽丽在问说，我如果在某一个区申请的话，我既不在这区有户口，也没在这区工作，我能申请吗？ 这个基本上是不行的， 基本是不行的， 是不行的。 那比方说，我要在这个区呢住，但我不在这个区工作。 如果我这个住的理念理解为户籍在这儿， 户籍在这儿 是可以的， 可以的， 是可以的。 那假如说我户籍不在这儿，但是我工作单位在这儿，我能在这个区申请吗？ 工作单位的话，如果您是指办公地点，这基本上不可以，它是以基本您的社保所缴纳的这个区域为准。 所以呢，猛一听的话呢，有点虚，实际上它是特别实的。 对， 为什么呢？就说你说我在这儿住，你空口无凭啊。 对， 也就是说你户口在这儿才证明你在这儿住。 对， 那你说我在这儿工作，空口无凭啊，那就是你的社保。 什么的， 是在 这教的，在这教的，那也就是说你工作单位可以定在这个区啊、 嗯， 这都是有凭有据的。 嗯，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就重点说一个项目啊，就是顺义第22街区共有产权房、嗯、这个项目，据说是今天开始申购了吗？ 对，是今天正在申请 啊， 它这个申请期是这个15天，嗯、您可以登录这个顺义区的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的官网去看一下这个公告，这个、公告里面有相应的申请链接，您点开链接去填申。这个填相应的资料就可以了，很简单。那给大家说一下这个项目啊，这个项目一共的套数是1300套，主要的这个套型是64到70平米的一居是560套，然后86到89平米的两居是712套，然后134到137平米的三居是这个四居是28套，它的价格呢是22000，这个22000的价格呢是含全装修费用的，基本上这个房子是您不需要去装修的，只需要您买一些家具，基本上就可以去入住了。另外的话，这个项目的70%的房源啊，910套是面向了啊顺义户籍无房家庭和在顺义区工作的其他区县无房家庭去申请，同时30%的房源是面向在顺义区工作且符合北京共有产权房申购条件的非经济家庭，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啊新北京人家庭去申请了。另外，它的产权比例是您个人持有50%，代持机构持有50%。 嗯，所以呢，如果您想申请顺义的这个共有产权房，就是22街区的这个共有产权房的话呢、嗯，一定要注意，今天已经开始申购了。 对 啊， 说这个街区的名字，大家可能会比较晕啊。 对， 给大家去说一下，这个是在顺义的这个宝洁公司啊、哦，这个在宝洁公司的这个对面，它就是隔着一条马路，对面就是 天竺镇那块 啊。对，这个是在天竺。如果我们去比较熟悉一个地方，尤其是有一些年轻的人朋友比较喜欢购物啊，这个地方有叫做这个中粮祥云小镇的啊，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购物中心啊，现在来看已经很成熟了，它包括些餐饮啊、电影院、购物等等都很成熟了。距离这块儿的话，您开车过去应该不到5分钟啊，走过去可骑个自行车估计10到15分钟也可以到了。整个周边从现在来看的话，它的配套相对来说是比较成熟的。那如果您是在这个整个顺义工作，包括实际上在朝阳的这个望京等等区域工作，在这个区域买房是没有问题的。周边的现在来看的话，它的二手房基本上维持在了4万到5万这么一个区间。 嗯， 那50%的产权也反映了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情况啊，就是差不多啊，这个周边房子卖个4万多啊，然后您这个持有50%产权，这个卖2万多、 嗯。 那周边还有一个叫做这个我们之前的一个自住型商品房啊，也离这个地方很近，他已经入住了。 现在还有自住式商品住房？这 个原来的时候 已经 进过了，对，现在已经入住 了， 对，已经入住的这个项目。另外， 但是现在入住它还叫这个吗？还叫改成共有产权房？ 它还是自住型商品房、 哦， 这个改的基本上是这种没有去申请的这种项目。 嗯嗯，好的，那说到这个呢，咱们结合这个项目呢，再说说整个的申请的这个程序哈。就首先呢，你应该去这个申购啊，申请、 嗯， 申请完了以后，你把所有资料呢都给它填好、 嗯， 然后就等待审核了，是吧？ 对，等待审核 啊，审核完了以后呢， 是摇号， 摇号了， 对 啊，这个都摇号需要你自己参与吗？ 这个摇号是不需要您去参与的，您只需要在最终在网上去查询一下摇号结果就可以了。它会有一个 PDF 的文件。 哦、 那在这儿还得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个一些老年朋友，可能或者是帮家人去查询，或者是自己去查询的时候，这个 PDF 文件下载以后呢，不要按照这个名字一个一个去找 啊， 它有一个 Ctrl+F 加您的摇号编号或者加您的姓名，这样啊。很快就能定位到您的这个司机了， 对对对对，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唐越这个项目大概有这个7000多人参与，有一些项目可能会有2-3万人的去参与，您一个一个去找这个名字是很费神的， 这个看晕了哈， 对，看晕了， 所以咱们就是直奔主题，它有办法的啊、 嗯、 啊，所以呢申领完了，然后审核完了摇号， 对， 摇号完了以后就可以选 房 了。 很多人会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从这个整个的一个流程大概会有多长时间？ 嗯、 如果我们就以这个现在这个京港家园这个项目啊，京港家园这个项目来算的话，从现在开始申请到最终的这个选房，一般来说将近3个月左右的时间就能够去正常买到这个项目了。 哦，那还真是不，这个时间 这个项目来算的话，您就差不多到年到个年底左右就能够知道到底能不能买到了。 嗯，来，咱们黑珍珠问哈，说近期大兴有共有产权房吗？ 这个我们在今天还真的是想去说一下这个事儿了，就是我们在这个有一个项目已经确定了它的案名，这个地儿呢在大兴的魏善庄，叫做保利首开碧桂园。 保利首开碧桂园、嗯， 这个其实在我们一会儿会给大家去说，但现在就说吧啊、 嗯， 这个项目呢，它已经确定了它的这个项目的案名。 名。据我们的了解呢，他今年是有望去申请的。这个项目提供的房源呢，大概是2200多套，主要提供的套型呢，差不多是这个89平米的，包括跟112平米的这种两种产品。那这个地方在哪儿呢？如果您熟悉的话，就是南六环的这个慈各庄桥再往南啊，这个区域基本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魏善庄那个区域了。那这边呢，大概的话就是周边的话是没有什么其他的商品房的。这个项目周边只有一个叫做一品家园的一个项目，这个是现在项目来说是还有一些新房在售，另外的话还是有一部分二手房，价格基本上维持在了这个4万多的这么一个水平。从现在来看的话，应该是有一些小幅的下降，基本上在4万左右吧。这个项目如果您不买公共产权房，也可以看看啊，它是一个6层的带电梯的一个小洋房，环境来说现在看还算可以接受吧。但是大家推荐大家去实地去看一看。另外离这个魏善庄这个共有产权房最近的一片比较集中住宅的项目的这个区域就是孙村了。这个从孙村这个名字大家应该会听过啊，因为这个地方相对来说会更出名一些。这个地方集中了很多的这个住宅项目，包括首地换溪谷，包括之前的首创悦都会，这个也是我们原来的一个自住型商品房，包括这个华远和树，这个是一个别墅产品，包括这个格林云树。格林云树虽然说叫做云树，但是它也有这个普通住宅，包括还有这个什么这个蓝桥医院项目，包括我们的之前的一些项目。这个地方是属于住宅相对来说比较集中的区域，同时呢它的这个相应的底商包括相应的生活配套都已经很成熟了，所以您在整个孙村居住基本上的生活问题是不大的。那这边呢二手房的这个大概的价格我们也实际去了解了一下，基本上是在37000到39000的这么一个水平啊。大家可以重点去看一看，因为实际上这边有一定相应的利好，就是这个地方它走这个南中轴路到未来我们的大兴的新机场是很近的。原来的时候从这个新机场开始这个建设的区域实地走过一圈，从这个机场到我们的这个魏善庄左右，您开车大概15分钟左右就能够到的。所以将来您如果是在新机场范围内去工作的这个我们的人群，可以重点去看一下这个项目。 好的，咱们一起来看看我们的听众朋友问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啊。有一位听众朋友问说，一方是北京户口，另一方呢是新北京人，那申请共有产权房按哪类算？是新北京人吗？按新北京人的家庭可以吗？是不是中签率更高一点？ 是这样的，从现在来看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情况是比较普遍的，就一方是京籍，一方是非京籍。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如果您这个项目申请的时候，它是会有一个主申请人跟家庭成员。 对， 就是主申请人方面，您可以填啊，这个是可以换的，每个项目都可以去调整。那我们在一些项目中，如果您把这个非京籍一方啊，新北京人放在主申请人上面，家庭成员填京籍，这样去申请。这个最终是按照哪个家庭来审核的，这个我们要是以这个审核结果为准。 但是一定要注意，因为有一方是北京人，这个北京人也不应该有房子的。 对，这个是肯定的啊，这个您是要符合。 所以这个您一说有一方是北京人户口，另一方呢是外地的，就新北京人。那如果这个北京人的话呢，他有户口在北京，他有房子在北京的话呢，也不能够 申请。也是不行的，对，他首先肯定是要无房，符合这个共有产权房的购房资格的。 对。 另外，如果这种情况是比较特殊的啊，这个最终的结果是肯定以审核结果为准的，我们没有办法明确的告诉您是到底是新北京人还是北京人的这个审核。如果您是京籍的两个户籍，这个问题就很好解决了。比如说 或者说你不是京籍的，俩人都是外地的， 也可以。对，但是京籍加非京籍这种组合呢，我们就只能是以最终的审核结果为准了，就是您尽量把您的更优先的一方作为主申请人去申请啊，家庭成员填另外一方，这样啊，就是最终看看审核的情况。如果是我们现在举个例子，比如说我跟我爱人，我现在是房山户籍，我媳妇儿是朝阳户籍，那我们两个呢，如果去申请朝阳的项目，我就把我爱人作为主申请人，我作为家庭成员，那这样， 对， 我们两个经济家庭这种情况出现在朝阳的项目，我们肯定就是优先家庭了啊，肯定就是了。 你像你这是这样，但是他这个呢，人家问了一个技巧性的东西啊，因为现在呢好像新北京人的中签的这样的几率会 更高， 所以他说能不能就是说以新北京人作为一个主申请人，这样的中签率可能会更高，有这样的可能吗？ 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但是最终的结果是以这个审核为准的。 对 啊，这个 这个情况我们是可以去这样做的，但是最终是不是把您认定为这个 怎么核查的， 对，这个是要最终看一下的。但是两个经济这样肯定是没问题的。 嗯，好啊。暴走说了，通州有吗？公共产权房 啊，通州的话， 宋庄有一个啊。 这个好像真的是跟我们今天的主题真的是息息相关啊。 对对对对， 我们的这个观众问的问题，那在宋庄呢，有一个我们的共同产权房项目，我们看到了它的相应的一个设计的规划啊，就是看到它的户型，包括套数等等啊。这个在通州的宋庄如果您想去找这个地方呢，它在这个耿庄桥啊，您出了耿庄桥就能够找到了啊。这个是原来的一个叫做京东驾校的一个地方，您在地图上是可以看得到的啊。如果您周边找小区的话，它有一个叫做小路易的小区。包括原来这块有一个自助型商品房叫做中国铁建通瑞家苑啊，如果您找不到就在这包括这边有一个叫做龙旺庄学校，在这个学校的北边有个空地，您去找一下就可以了。这个地方呢，从现在来看的话，它的这个相应的配套是比较成熟的，因为周边有很多这个二手房小区，包括这个珠江拉维小镇小路易啊等等这种小区都已经建的时间是比较久的了。所以周边呢已经包括这个商超啊，包括这个饭馆，包括新华医院等等，这周边生活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这个房子卖多少钱呢？从我们现在来看获得的消息呢，它的售价是21,000，是由这个首开加新奥两个项这个两个开发商联合拿的这个地。那这块地的大概的这个套数呢，我们给大家去说一下，一共是这个1000多套啊。另外的话就是它的这个户型占比，跟大家去说一下，90平米以下的户型占到了71%，90到120的有28%。所以我们从现在来看的话，基本上是这个90平米左右的这个产品。那我们按照这个21,000来算的话，首付差不多560,000左右，您就能够在通州买一套房子了。 是的，是的， 而且是买两居。 而且我还注意到，就是每个项目啊，尤其共有产权房，它这个项目它的份额，就是产权的份额都是不一样的哈。 对，这个具体您持有多少产权比例，这个最后是有专业的评估机构去评估的。 是的， 最后这个比例的问题呢，我们要等这个申请公告公布的时候我们才知道。 好的，那非常感谢杨乐，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周杰。那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咱们城市广播下面的节目。 听广播领福利，瑞麟十年健康行，本档活动由瑞麟乳业独家冠名赞助播出。如果您是年满50周岁的，如果您也想了解瑞麟羊奶粉的新朋友，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就能免费领取中老年健步鞋一双，报名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是的，为了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瑞麟羊奶粉的支持和认可，瑞麟乳业特别赞助了100双的中老年健步鞋免费派送，所以如果您听到了就一定要把握住了，报名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年轻的时候啊，我在单位就是个运动明星，什么羽毛球、网球、乒乓球都会玩。现在呢，虽然退休了，我每天呢还是会运动一下的。这次报名领的健步鞋特别舒服，没想到免费送的东西也能这么有质量。 我坚持跑步已经10几年了，深知鞋子的重要性。鞋子漂不漂亮不重要，最重要的呢是一定要合脚。毕竟啊，穿得舒不舒服只有自己知道。这款中老年健步鞋我推荐试一试，舒适、稳当，还很轻便，关键是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这多划算呀。 感谢大家的参与，也感谢大家的认可。如果此刻您是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请一定要关注一下瑞麟十年专档，特别赞助了100双的中老年健步鞋给大家。 是， 只要您是年满50周岁的，只要您也关注健康、热爱运动的新朋友，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就能不花钱免费领取一双健步鞋了。时间有限，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报名了。4007106108 4007106108。 手机尾号3158的朋友说，刚打开广播就听到免费领这个健步鞋的活动，听着感觉挺好的，不会有什么猫腻吧？您放心啊，享购时间与瑞麟乳业已经合作10年时间，在北京推荐也有4年，实体门店更是开了2家的北京旗舰店。除了过硬的品质之外，好口碑就是我们的制胜法宝，所以呢，既然承诺了就一定会做到。